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 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将喧闹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 Jesus.

但是很多的成功案例都让我们相信我们是可以来处理好工作跟生活还有孩子们和家庭的。 鸿华医疗总监沈志伟， 医生的帖子就是治病救人，这个就像好像战士一样的上前线，他就为了保卫祖国，这个全世界都一样的。但我们医生，中国的医生就更加了，因为这个中国的人多嘛，病人比较多，所以呢虽然觉得辛苦，但是当需要的时候从来没有说退缩的时候，都是往前冲。 中国台湾地区漫画家蔡志忠， 我的一生都是梦想，然后实现梦想完成的。因为我认为一个人要选择自己最拿手最喜欢的事物，然后全力以赴把它做到极致，没有不成功的。就算他是卖一碗米粉汤，或是做漫画家，或做建筑师，都是一样。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软银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正义在 SoftBank World 2018大会上大胆预测，50年后人类将不会再驾驶汽车，人类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时代会造成事故以及堵塞，未来人类开车上路就跟现在路上骑马一样不合常理。西南证券电子首席分析师陈航发布了一份研报，基于小米买入评级，看涨至每股30.3港币，这是目前对小米最乐观的一份研报。陈航认为，小米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亚马逊，但目前市场上对它的估值方法大多存在偏差，明显低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实行930新政的区域早就没有泡沫了，被伤害的是刚需，解决保障房问题之后，其他房价的高低没有多大杀伤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